锵锵三人行，最近广美上日本玩了一趟啊，买马桶盖吗？ 没有，我反正就一年时间差不多到了，就会去转一转樱花季啊。 啊，你还跟着 樱花季啊，枫叶季啊，然后雪季啊。 看人呢，看花呢？ 看。 他追击这个日元现在弱嘛，他就追击日元去了。 也没有特别，因为一路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子，一年大概会去个几次这样子，去看不同的东西。秋天 这样子。 秋天去京都看枫叶、看倒影、然后冬天看雪，春天看樱花，这样子。就夏天基本不去。 雪，什么叫白富美高大上？知道吗？ 没有，你可以很便宜。 对，很便宜的，就随便看看秋天。 十几年前，你就可以用很低的价钱去做，就是说日本那个城市其实跟香港一样，你可以用非常非常便宜的价钱去香港游，你也可以用非常非常高昂的代价去尝各种的米其林，就是看你要走什么样的 路线。我怎么记得他肯塔基以前也挺贵的。 嗯，反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 对。 批评我吧。 没有。 批评我吧。 不是，国美，你是玩是你的权利，为什么不能让玩了？发了财就是要高消费。 啊，我没发财。 不是， 我没 发 财的时候。发 财还不准享受吗？ 我没。 什么风气啊？ 不。啊？你这叫享受，这是。 去，带着我。你知道现在这诗吗？就是说，哎，我要带着你去旅行，让我们结伴走遍天涯海角。我带着你，你带着钱，你千万要带着钱。哎呀，我现在盼着有个富婆愿意带我去玩去。你这你们当男的容易吗？ 好了，招聘了。 这是，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还是说路有冻死骨这块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是吧，不能忘记有些这个男的，人家承受着怎样生活的这个重担。为什么我一从广美的这个高消费啊，我就想到了 谁高消费？ 我没有给你制造对立啊，广美有点吓着了。没有广美啊，因为广美我相信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他是有同感的。为什么？我跟你说，因为我知道广美的这个 还没有户口。 不是， 在北京还没有户口。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提你父亲的事情 哦， 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有多痛苦。就最近有个事儿让我也很痛苦，就是说有个人叫吴树良，他在这个深圳，哎，他引起的考虑的范围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他2013年8月20号，咱们俩生日的前一天，他到深圳人民医院，原来现在中国有一些叫宁养院，有些宁养院实际是开不下去了，最后，但是这个宁养院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个宁养院说起来是给这个绝症晚期癌症患者提供吗啡，就提供止痛的这个药物。我才知道原来是李嘉诚的基金，但是你知道李嘉诚的基金一年可能是100多万出了这个药费，可是这个宁养院它附属在深圳人民医院，实际上它的运营成本的费用啊也有个200多万，这个也得医院来承担，所以有些地方开不下去。但是为什么特别有必要呢？就这个人叫吴树良，他取得了这个每10天领取一次这个镇痛药物的这个资格。一般来说给你这个药，在这个宁养院领药的人活不过3到6个月，可是到现在他已经活过了20个月。这媒体讲这个吴树良就叫向死而生。为什么？我很不可思议，就是说他用一切方法就是拼着这个活着，做了你看啊11次的化疗啊，40次的放疗啊，过量的吗啡摄入啊，就是这么，现在对他来说，他说我已经不怕死了，他说死对我来说就是个解脱，但是我不能死。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了深圳户口，但是他要让他老婆和儿子也有深圳户口，但是这个人得活着。本来呢，比如说他熬过了20个月，可能很快就到了这个期限，因为你按规定他要死了，他老婆就拿不到这个户口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他已经熬了20个月了，但是突然间政策又有一个调整，说大概啊还得到2010几年呢，才能够就又延长了一段时间。这样的话，他就必须再拼着再活， 拼着再活，活到那个政策调整的那个时候，才能帮助他老婆拿到这个户口。现在当然这个社会各界啊都在给他捐款，要不他也付不起这么高昂的这个医疗费。他原来啊是做保安的，好像跟一个派出所还有点什么关系，这个派出所也是现在说过去不知道他这个情况，知道他得了癌症，我们大家就给他捐款。但是你说这个人也是个厚道人呢、啊、他觉得大家已经给我捐款了，我要把我老婆户口这事儿跟派出所提呢，好像显得我有点过分，所以派出所的人就不知道他老婆有户口的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呢也在跟上级部门说。但是当然也有人说了，说你这个法规也得有严肃性，你如果说因为这个就破格给他办了户口，那以后类似的情况呢，对吧，也很麻烦。所以我说广美，你是家里有过这个病人的。 我昨天晚上呢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真是特别揪心哦。就是说现在我们看着只是一个数字哦，现在熬了20个月，但是因为听说现在法规又改了，原本说2年他的太太就可以拿到深圳户口，结果好像是就在前几个月又改成3年，就是说他得熬到明年的，可能明年年底还是怎么样，他就觉得自己都快熬不下去了，就可能今年他就觉得他自己应该熬不下去了。其实现在癌症呢有一波这个医疗人员研究的是怎么样治疗癌症，另外有一波人在忙什么，忙的因为癌症其实末期最痛苦的就是痛，各种的痛，莫名其妙的痛，神经痛，而且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地方痛，每个人的症状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免疫力系统完全已经丧失了，它可能有人再也不产生口水了，你吞东西都是困难的，所有东西都在痛，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是这些医生们最大的一个难题。但是到现在除了止痛药麻醉药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而且这个吗啡啊，我才知道会导致这个便秘，就是十几天呢、啊、解不出大便来，到最后就是这个腹胀如鼓啊，就是这么，你说这个太难受了。 你讲这个事情使我想起一个著名艺人的故事，他前面有个有名的太太，离婚以后钱大部分去了他太太那里，他后来跟一个年轻的女的结婚，但是他为了保护她，他就不曝光，就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年轻人。他到了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还问了个问题，我说你已经这么出名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些电视的娱乐节目，就在我看来意义不大的牙嘎牙刷牙膏啊，这种游乐啊，这种节目。然后他说我钱不够啊，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矫情，就是你怎么会钱不够，但我后来是听说是真的，就是他做生意也失败，他就是他得了cancer，得了 cancer 以后，化疗以后头发没了嘛，然后就剃了光头，专门就做节目，几个光头的什么什么什么节目。为什么？就他一个愿望，我不要，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要我年轻的太太再供楼，我要替他供清楚。这是个非常有名的，因为我没有得到授权，我不能讲人家名字，但是这是一个就很高位置，刚才讲的你说是一个弱势群体的问题，就是这个很高位置，但是在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为了亲人这样的一个目标，使得他生命度过他最后一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很高尚，就是很高尚。 我昨天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自己在假想，如果我是他的妻子，我愿不愿意让我的先生这样子熬下去。就是你刚才讲到说那个便秘的问题，你肚子会胀大，你知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会肺积水。肺积水你知道怎么弄出来吗？就是一根大针插进去，然后抽水出来啊。我亲眼看了我爸爸就是左边抽完抽右边，右边抽完抽左边，然后为什么积水？没有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解释，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因为医生也不会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忽然之间他又开始吐血，忽然之间又怎么样怎么样，就状况百出。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忍心看着你的亲人你的挚爱在熬这个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爸爸在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在想到底是让他走还是不让他走，万一他走了我承受得了吗？但是他不走，他每天这样子你眼巴巴的看着他，你受得了吗？ 他熬了多长时间？ 我父亲术后算过了一段还不错，就是说还算蛮有生活品质的日子，大概有2年多左右的时间。但是等到他再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转移之后又要重新再开刀再做那些治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没有生活品质可言，那个大概就是大半年的时间。然后而且那大半年还分阶段性的，它不是慢慢的下去，它是哐哐哐那种，就是你每天看它一天不如一天，那种断层式的这样往下掉，然后有一天它就忽然消失了，就是它那种瘦，就是从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变成一个骷髅架子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你觉得它有可能好起来吗？就是我觉得就是癌症病， 那我就自杀得了。 我告诉你哦，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父亲的求生意志还是很坚强，他求生是为了不要让我们伤心，他很痛，他真的很痛，但是他一直告诉我，你不要再让我做任何手术，我如果怎么怎么着了，你就让我走吧，他不要再受那些痛苦，但是他的求生意志还是很强烈，他一直说，我已经把我身体里面最糟糕的东西切除了，医生已经怎么着我了，我会好起来的。他自己的意志是这么告诉他自己，但是我看着他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他心里面是这么想着的。 哎呦，还是有，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呀、啊，这咱们看来是不是就得，你就赶快你把人家户口，让他还活着的时候，让他太太有户口。哎，你觉得有的时候特别事件，政府能不能特别从权呢？ 但是这个你刚才也说了嘛，你法律有它的严肃性，你今天这个人他，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户口问题，这不是一个生死问题， 嗯， 他没有生成户口不代表他就，这只是他的一个愿望，他对亲人的这个愿望，你要是这一个惯例，我个人觉得是挺难的。 但是你说 中国是会，我觉得可能会，但是我觉得这一类的事情以后那就穷出不 穷，你不能变成就是说媒体注意了的、政府就给解决、 对 大家没呼吁的，那你还是怎么办？ 对，就一这个法这个东西特有，那个另外这个那个我一直很喜欢看的那个电视剧 Breaking Bad， 那个就是讲这么个故事，他就是那个男主角去治病嘛， 对，做 兵，他这是个很坏的事情，但是他当初为什么治病，就是因为他发现他得了癌，他得了癌症以后，他家里的人生活没保障，他觉得他要赚一笔钱来保障他的太太小孩将来能活下去。 但我觉得我 你看这他都可以找出一个合理的一个 这当然不合理啊， 这当然不合理。 那这哥们如果说为了要保障他太太，他也可以不用拿户口，他去抢银行，他去贩毒，那就是另外一个做法，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您刚才讲说这是户口问题而不是生死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生死问题，这不是户口问题了，因为他拿不到户口可能就关系到他以后他太太生存的问题。那您说是，我觉得法律有他严肃性，这是我绝对赞成的，但是他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从2年忽然变成3年，那也就是说法是人制定出来的，那为什么不能够， 但你能特别为他制定一个特别条例吗？ 对啊， 就是说 不是说不，我觉得不是说特别为他制定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条例。那我觉得中国人讲情理法，为什么情要放在第一个？那这个是有情有可原的。 是这个事 儿，这是情有可原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39岁啊，这个人叫吴树良哈，你说这也让我思考这个生命有没有奇迹。按他这种情况，他这叫什么多发性癌细胞骨转移，就是说有根肋骨被癌细胞吃掉了，这都会病成这个样子。但是他活了这么多个月，就是一般说你医生讲你只能活3到6个月，可是他现在撑了20个月。 癌是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东西，我大概不到两年的时候，我系里有个同事突然间就说他得了肺癌，他根本不抽烟，就说得好好的他就得了肺癌。正好在这段时间我这个腿上有一个肿瘤嘛，我跟你说过， 对， 然后我就去看看那个医生，就做了检查以后他就说大部分可能是脂肪瘤，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恶性肿瘤的。 对，徐老师那个时候的脸都是灰色的。 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他说只有割掉以后切片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我就说，假如说我你知道我有个不好的习惯，我凡事往坏的地方想。 对。 那我就说，假如是恶不是良性的，那你一切了以后该怎么办？他说，我们第一步就会，那个前后左右2公分全部先切掉，换句话说，从你腿上要切出一个苹果，就这块肉全部要切掉。 哎呦。 切了以后，然后也不能排除说你已经转移到什么淋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跟我说完这番话以后，我回来我就在想，我想我假如还有2年，我该干什么呢？我不开玩笑，我真的是在想一个，我假如还有2年的话，我能做什么？ 我很想知道结论。 我想了几个可能，一个就是说，我写东西。 对，这比较没有意思。 我写一些我平常不敢写的东西。 哦，对对对， 写我这个， 然后到《锵锵三人行》讲一些平常不敢讲的话。 不，《三人行》我讲了没用，他们删掉。 难道 就是说我 写，难道你想在这个最后在监狱里这个跟生命告别吗？ 我想写的东西，我相信一定对人类有好处，但是呢，我又想我这样写了以后，到时候我是去了，可是被我写到那些人要骂我了，因为我是真实的离去了，他们还得虚伪的生活，所以我不能写这样的东西。那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觉得应该把所有余下来的钱到世界各地没去过的地方好好的玩一圈。 嗯， 这是第二个可能性。 这个还不错， 还不错，是不是啊？ 但是身体 那为什么不要在 但是 为什么不要在生病之前就做这样的事情呢？ 对，你说的很好。但第三个，我想实际的可能性就是频繁的进出医院，就用我们文涛的话，我还可以再讲一次。 对， 实际的情况恐怕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们都听说过这样的例子吧？就是被那个医生宣布了这个死刑，就是你可能就剩半年的时间，夫妻俩把所有的家产变卖掉之后，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之后病好了。 对，钱， 你认为那样的事儿会出现在我们身上吗？ 钱花完了， 为什么不会呢？其实这就是癌症。我告诉你，癌症的起因很大的起因是因为压力。 嗯， 我们生存在，就是说你这个环境，硬性的环境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心里面来自你自己心里的压力，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杀手。所以怎么样去排解自己的压力，其实很重要的。 广美说的 对， 为什么不在生病之前？ 对，你为什么不在生病之前就让你自己开心呢？ 为什么不在生病之前就写东西呢？对不对？ 对啊， 就是我刚才那个计划，完全可以在不生癌的情况下也可以做的。 是啊， 对啊，你没少做呀，你年年都出去玩啊。 没有， 你这 我真的，我到现在还在想，假如真有2年，我该怎么这2年我该怎么度过？所以我后来哈，我尽量的去找一些年纪大的长辈，我尊敬的学者、老师，他们80岁、90岁了，因为在我看来，客观的来说哈，他们都是离生命终点很近的。我在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来怎么想他们的这个人生。出乎我的意外，他们都很开心，他们一点都不发愁，他们都觉得他们的生命过得很好。100岁的徐中玉教授，我去看他过年年初一啊，我去看他100岁了，我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其实你想，100岁的人来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2年1年，在今后的时候。可是他们不这么想，就这么的活得开心，我真是太受够。然后当我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问我的老师，我就说，就是假如人生还有一个什么该做什么的话，我老师就笑笑说，徐子东啊，看来你到更年期了。他说， 不是，如果你100岁了你还不开心，那你有点太贪心了。 但是 你还想什么 呢？但是那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也很是存在啊，就是说你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啊。 我跟你说，就 人生是就是无常的呀。我现在就是幻想那个谁啊，梁文道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要放下我执啊。 嗯，他放下了吗？ 他都写了我执了，你觉得他会没放下吗？ 对， 我觉得他是没放下的。 没放下，要不然为什么写？你缺什么写什么。我跟你说，趁着他不在，赶快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最后咱们还得问一下徐老师，切片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良性， 是真割了苹果那么大一块？ 没有，就去掉一个小的。我当时哈，我还自己跟自己，他就说实在不行，你腿要切掉。我当时在想，我说假如他现在跟我有一个合约，就是说有一个赌注，就是说你现在要么 你承担这个风险，要么你就切掉一条腿，你会愿意什么？我试试想，我就切掉腿算了，我至少还有还能写东西啊什么？ 对， 我人就会到这个地步，但是很黑心的，很快一发现以后，哎呀，还好没切掉腿，就这样。 哎呀， 这人真是。 我要是我的话，待着吧你。 啊，你的腿比较漂亮。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小苹果你就待着吧，我也不想知道结果了。 但是他很快就到你淋巴系统去了。 去了再说。 去了再说，那就没得再说了。 你就这样，你这样也是一种态度。哎，有个医学家私下里就是跟我的朋友讲啊，他说我这辈子见过的这个癌症，他说我告诉你，就是三分之一是这个癌症自己 病死的， 三分之一是致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所以甚至于有一位，就也是你们上海有个教授跟我讲，就是我觉得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我从来不做体检，他说我觉得不检就没事儿，一检就有事儿，一检 不，你说的真对哦，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跟你说你现在这个病，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cancer， 你大概能活，比方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或者。我觉得人就算这个病不发挥作用， 崩溃， 你身上的其他的部分也就把你摧毁了。 对， 其他的，你的精神、你的心脏、你的呼吸，你身上各处都有毛病啊。 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有一些绝症来说呀，我有过一句话，就是病和医啊就是两把刀， 对， 哪把刀都可能干掉你。你想11次化疗、20次放疗，这个人他。哎，最后你真说不清楚，你是到底是扛不住哪头走的，你说是不是？ 所以现在有一个那个日本的医生，他就讲，他说，但是我这个只是我转述他的一个说法啊，他就是说这个癌症治疗无用论，为什么无用？他说，如果是真真正正的恶性的癌症，你是用什么方法你都是治不好的，但是有些人测出有癌症之后，他那种癌症他可能自己在你身体里面，他过他就好了，他自己就好了，你不用理他，不用治他，你可能癌症发完一轮你都没有查到，他自己可能就自愈了，所以像那种你是不用治的，你也不用化疗，不用放疗，他就自己就好了，所以无论是哪个结果你都是可以不用去治疗。 这篇文章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传播极广，最近我看到大陆有一个癌症学家，这个是奋笔疾呼哈，说不要上当受骗， 该治疗还是得治疗， 该看就看，该治就治。 生产正电子扫描的那个厂家肯定不愿意你们这样的言论了。 我是觉得像这个吴树良这个，这是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科学的方向不都是说救死扶伤，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力的研究一个方向，减少痛苦。人是不可能不死的，对吧？多活十年少活十年，就你知道，就问题是你得了绝症到死亡之间呢，为什么我就讲这个深圳的这个宁养院呢，听上去很好，就是谁去考虑医院都不治了，说你只能等死了，还有3个月命，要不你就回家，掏不起住院费你就回家。可是这个疼啊疼啊，我们家里这个老家有这么一个人，到最后说这个肿瘤在眼睛里长出来，你说我觉得是不是科学能够研究，咱就除了吗啡还是吗啡嘛，咱弄点海洛因不就不是、不行，我不懂了，但是我是说怎么样能够减少这个绝症患者，让他的痛苦小一些，尽量安详的走向。 不过像广美刚才讲的我听得很感动，我觉得人呢走到最后呢要有这样真心真心的关心爱他的人在身边、替他心痛，这也是一个幸福了， 是很大的安慰。 而且你一个作为病人自己，你知道周围有这样的人，他是真心真心100分的情愿你生活下去，或者是减少痛苦，也是幸福。 你知道我父亲， 很多人到最后都没有这么一份东西。 他最后已经瘦到真的就是骨瘦如柴的时候，我那时候每天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乳液帮他全身按摩，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我父亲的身体。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10年前、20年前我不做这样的事情，要等到，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哪怕是帮他。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他很疼，他忍着，但是他就觉得说，这是我女儿在为我做的一点事情，所以我觉得